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姿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新高速晋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首先关注我国现有防控策略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 京津冀火车通勤族有通勤标识直接进站。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西城区西安门大街改造提升后亮相，成为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 天津方面，天津市明确延长婚假产假，增设陪产假、育儿假。 河北省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推动7个主题活动。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曾5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著名播音员方明因病辞世。 国际电讯方面将会关注，世卫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风险非常高。 韩国复常措施实施满4周，疫情风险上升，第二阶段计划暂缓推进。 文体方面将会关注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文心墨韵》邵大珍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王楚钦、孙颖莎为中国队摘得休斯敦世乒赛首金。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26号，世卫组织把在南非首先发现和报道的新冠病毒 B11529 变异株定义为第5种关切变异株 VOC， 取名希腊字母奥密克戎变异株。截至28号，南非、以色列、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奥地利和中国香港等已监测到该变异株的输入。针对该变异株，国家卫健委29号明确，我国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于现有疫苗和核酸检测试剂是否有影响呢？国家卫健委目前回应，新冠病毒 S 蛋白若出现 K417N、E484A 或 N501Y 突变，提示免疫逃逸能力会增强。而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存在着 K417N、E484A 和 N501Y 3重突变。奥密克戎变异株还存在其他多个可能降低部分单克隆抗体中和活性的突变，突变的叠加可能降低部分抗体药物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保护效力，对现有疫苗免疫逃逸的能力有待进一步监测研究。不过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基因组分析显示，它的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国家卫健委表示，我国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同时，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建立了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并持续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开展病毒基因组监测，将有利于及时发现可能输入我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目前已知的是，所有变异株都可能导致重症或者死亡，因此预防病毒传播始终 是关键，新冠疫苗对减少重症和死亡仍然有效。 国家卫健委同时提示，戴口罩仍然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样适用。即使已经完成了全程疫苗接种和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下，也同样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来佩戴口罩。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29号在疫情简报会上表示，除了早前在检疫酒店检测出的两例带有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肺炎输入病例，香港再增加一例相关输入病例。目前香港已经发现了三例带有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但未流入社区，患者曾在尼日利亚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自11月11号起，合资格的香港市民可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至今已经有156403人接种。 昨天，距离北京实施禁返京新措施已经有两个星期，提示通勤的人员，已经获取通勤绿码标识的，还需要确保每14天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记者从京津城际始发站天津站客运车间了解到，目前政策没有变化，只是北京推出北京健康宝通勤标识后，持有通勤标识的旅客检验合格之后，可以直接进站，不用再查其他三项证明。 另外，根据河北新集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分区分级管控要求，今天零点开始，河北新集市恢复正常的交通出行秩序，解除市界七个卡口的交通管制，国道230线新集市与深泽界路口仍然执行原有政策，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再来关注满洲里的疫情。29号零至14时，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其中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29号的14时，满洲里市现有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在口岸医疗救治医院隔离治疗。 满洲里市于28号启动了第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至29号8点，首轮全员检测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共采集样本17万5554人，检测出阳性样本60份。满洲里市已经于29号上午的8点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截至29号的14时，满洲里市累计排查出确诊病例的密接者1988人，次密接者728人，以上人员均有序转运至相关的隔离场所进行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目前，满洲里市已经启用集中隔离场所5个，房间2100间，备用集中隔离场所6个，房间2100间。 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组副组长、满洲里市委政法委书记齐善建介绍说，满洲里市已经将满城新世界 B 区、阜新小区 A 区以及确诊病例工作的伊利托货场还有铁路装卸一车间划定为了封控区域，满洲里市其他区域划定为管控区域。封控区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确保小区内的人员足不出户。目前已经建立了封控小区生活物资保障体系，居民可以通过线上进行采购，由专人专车负责配送，切实减少人员的流动。 记者从内蒙古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11月27号起，满洲里市航班、火车、长途汽车、出租车、城市公交已经全面停航停运，各出入城口、卡口均已实施了交通管制，实行24小时值守，各卡口和外围卡点严查严控进出城人员和车辆，除了医疗保障、物资输送人员外，其余人员严禁外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形成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两道屏障。 另外，记者从内蒙古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11月28号起，将满洲里市东山街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已将满城新世界 B 区、阜新小区 A 区长常州公司楼以及伊利托货场、铁路装卸一车间划定为封控区，满洲里市其他区划定为管控区。目前全国共有高中风险区1+12个。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下面进入京津冀 3D 热点，先来关注大风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今天凌晨到晚上七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山区阵风可以达到八九级，请大家注意防范。 目前呢，北京市仍然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大风将会持续到傍晚以后，夜间风力会明显减弱，天气晴空静稳，气温也将会跌入到近期的谷底，所以提醒大家，风大天寒，要注意加强保暖，舍弃风度，同时也要留下温度。 昨天，新一轮寒潮来袭，天津市第四中医院医院精神神经内科、呼吸科等医生提醒，寒冷天气下极易诱发脑卒中、呼吸道疾病、骨病、胃病和冻疮荨麻疹等，近期急诊、门诊、就诊明显增加，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防寒保暖。 暖融融的天气结束，未来的三天冷空气发威，大风降温将会陆续到来，今明两天强冷空气发威，河北省也将加速速冻的程度。30号早晨到12月1号，河北省各地最低气温普遍都下降了5到8摄氏度，局地下降了8到10摄氏度。降温之后，今天早上到明天早晨，大部分最低气温都将会降到冰点之下，越往北会越寒冷，寒冷感也将会再次明显起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今天河北霾天气将会逐渐的削弱消散。 三点热点继续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市西城区昨天宣布，西安门大街经过七个月改造提升后正式亮相。这条曾经的皇城主干道通过整体规划设计和精细化改造，呈现出城市街巷的历史脉络和什刹海地区的多元文化，也成为了一座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安门大街全长800米，东起府右街，西至西四南大街，经过七个月的改造提升之后，街巷环境焕然一新。香槟色的栏杆划分出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界限，并施化了机动车停车位和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标志，同时增设了违停探头，利用居民停车自治等方式优化交通环境，形成了慢行优先的静稳街区。同时，对现在的红楼公共藏书楼的前身、红楼电影院等标志性建筑物的外立面实施微修缮、微改善、微更新。西安门大街改造项目总设计师、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丁奇说，红楼电影院灰色的墙面是后来喷涂上去的，掩盖了原有的颜色。 红楼我们后来检索资料发现它是1937年建的，是一个近代的优秀历史建筑，然后里面的水刷石还有红砖其实都还行，我们后来就把外边洗掉了，让它把它历史的本来面目露出来。 像红楼电影院一样，沿街的标志性建筑也恢复了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各时期的面貌，让人仿佛走进了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在改造提升工程中，民生需求也同样得到改善，十几处民生改造项目包括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改造、下沉院落改造等。另外，什刹海街道还将街区治理与功能业态提升相结合，拆除违建，统筹商业业态，增加了街区的宜居性。什刹海福景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言说，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后期的共建共治共享上还要下功夫，着力加强的后期的管护和我们业态的持续不断的提升。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中关村大街多节点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列入北京市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试点重点推进，计划明年6月开工。这一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西侧，北起民族大学小东门，南至万寿寺路。这次改造突破环境整治的局限，把包括市政道路、市政绿化、建筑退界在内的整体空间进行统筹规划设计，通过重构生态基础、重归行人优先、重焕街区活力、重塑文化特征的改造策略，建设成为科技创新高地的城市会客厅。 项目重点对于休闲、健身、绿化等配套设施进行了改造提升，融合中央民族大学校园文化历史、古代车厢渠流元素水景和现代疏林草地空间。例如，民族文化长廊通过梳理现状绿地和人行道之间的高差与植被，采用叠级的方式种植，营造视线通透的带状绿地林荫走廊。设计当中还将融合民族图腾元素，展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一项目将于明年6月份开工。此前获批的中关村大街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目前也正在有序的推进，预计2022年底将会投用。 继续来关注，在充分评估疫情风险基础上，北京市正积极为北京冬奥会筹建2022北京新闻中心。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为更好展现北京双奥之城魅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市正积极筹建2022北京新闻中心。北京新闻中心接待对象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将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采访等媒体服务，整体接待规模为2000人。目前非注册记者报名注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昨天，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蓝皮书《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21》发布。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整体呈现了稳步提升的持续发展态势。其中，北京在四个直辖市当中整体得分位居榜首，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发展的水平。 蓝皮书对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四个直辖市互联网服务能力整体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北京、上海均跻身全国领先发展水平的 A 加等级，且北京以 0.13 分的微弱优势超过了上海，在四个直辖市中位居首位。在互联网服务供给和响应能力两个分项维度上，北京表现较为突出，在服务智慧能力方面，四个直辖市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地方政府营商环境适宜之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营商环境先发地区都将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作为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支撑，以数据驱动、技术引领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智慧化、人性化转型，促进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昨天，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公布了今年北京市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2021年1到10月，新增现住北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1654例，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7.47%。新增的1654例病例中，经性途径传播占 98%， 其中男同性传播占 77.27%， 异性传播占20.73%，经注射毒品传播为0.36%，其他传播途径为1.64%。目前，北京市现存活感染者及病人共244,435人。 北京市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止到今年的10月31号，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37070例，其中80%左右为非北京市户籍。根据数据的分析，北京市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稳定状态。新增病例数自2016年开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2020年、2021年下降较为明显。2021年新增病例数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5.96%。 在传播途径上，经性途径传播仍是北京市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近年新增现住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经性途径传播比例均超过了 95%， 男同性传播比例维持在 70% 左右，注射吸毒传播持续保持较低水平。 我国传统的按项目付费的就医付费方式将逐步被两种打包付费方式所替代。国家医保局近日明确，到2025年底，按照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按照病种分值付费两种支付方式将会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医保基金全覆盖。 国家医保局表示，支付方式改革的主要目的的是引导医疗机构改变当前粗放式、规模扩张式运营机制，转向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内部成本控制，更加注重体现医疗服务技术价值。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近日联合北京热力集团、西城区城管执法局，组织西城区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骨干，开展供热专项执法工作培训。通过采取政企联动、教学一体、教练结合的培训模式，助力一线执法人员提高供热专项执法水平，保障北京市的供热安全和质量，让市民温暖过冬。 这次供热专项执法工作培训是一次场景式现场执法教学的实践活动，培训将课堂搬到了执法现场，通过行业专家理论讲解和执法骨干现场实操演练，使参训人员能够全面直观系统地了解供热专业知识，准确地辨识违法形态，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行为。 今年12月4号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也将会迎来第四个宪法宣传周。昨天，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同举办的2021年全国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也是我国第四次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据了解，今年的宪法宣传周活动将采用主场活动加专题活动加主题日方式进行。主题日活动共七场，分别为宪法进农村、宪法进社区、宪法进校园、宪法进机关、宪法进企业、宪法进军营、宪法进网络等。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依托西柏坡纪念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等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河北、陕西、浙江、江西等地将组织开展传承红色法治基因专题宣传活动。 此外呢，各地各部门还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群众参与度高的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北京市将会开展迎接冬奥法治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邀请运动员作为形象大使，联动开展普法宣传。上海市将会推出地铁宪法主题专列，通过地铁网络推动宪法知识入脑入心。而江苏省将会借助宪法公园、宪法广场、宪法长廊等上百个宪法宣传专区，开展宪法宣誓、青少年成人礼等互动体验活动。 记者昨天了解到，唐山港京唐港区矿石铁路疏港配套装车系统通过省市主管部门交工验收，标志着目前国内电气化、自动化、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矿石铁路疏港配套装车系统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记者了解到，京唐港区矿石铁路疏港配套装车系统位于京唐港区第四港池北侧岸线东端，与25万吨级专业矿石码头堆相连。通过新建两条管带机廊道，将大宗散货原辅料输送到新建的装车楼，能够同时满足两列电动机车牵引万吨列定速定量装车作业。每年可以实现矿车装车能力2000万吨。 如今，唐山港作为唐山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核力量，已在国家能源运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唐山港集团已经谋划和实施了一批公转铁重点项目，通过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增加铁路货运量，推进港口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交通体系的健康发展。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女方产假延长，男方也可以享受陪产假，政府通过各项服务鼓励三孩政策。天津市17届人大常委会昨天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明确延长和增设相关的奖励性假期，自决定公布之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条例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享受婚假10天，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的生育假、产假的基础上增加生育假、产假60天，男方享受15天的陪产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3周岁以下期间，用人单位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的育儿假，农村居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奖励。 修改之后的条例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天津市级和区级人民政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政策措施，为社会力量提供支持。另外，支持幼儿园招收2到3岁的幼儿，支持用人单位单独或者联合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的托育服务，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支持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修改后的条例还明确，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社区建设改造中，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机场、主要火车站、包括高铁站、商场、医院、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和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配置母婴设施，为婴幼儿照护、哺乳提供便利条件。 再来关注养老方面，近年来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等旗号，以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吸引老年人资金，存在着重大风险隐患。记者从天津市民政局了解到，天津市日前制定出台并且印发工作意见，坚决杜绝养老服务机构非法集资的发生，防范化解类似风险，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该意见，天津市将通过深化普法宣传，强化防范预警，加大风险排查，规范费用管理，坚持分类处置等五大手段，进一步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识，加大对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监管力度，发挥举报奖励制度作用，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合法合规筹集使用各类资金，及时向养老机构进行风险预警提示，对发现的问题依法稳妥处置。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天津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目前用一张服务指南为人才创新创业提速，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于福利从事细胞药物研发十多年，手里积累了多项前沿科研成果。今年一月份，在天津细胞股的吸引下，他在滨海高新区创办了劲风生物。企业注册完成了当天，于福利就拿到了天津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提供的一份服务指南。在这份指南里，不仅包含了审批、建设、投产等环节60多项服务，还有相关办事单位和行业专家的联系电话。产业链上下游上百家优质企业的名单也一一在列，而这些都是像于福利这样的创业者关心的信息。 不光是一目了然，确实是行业的专家。国家药监局这边，天津市药监局这边就是咱们的国家队。 像劲风生物这样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洁净车间的建设标准高，设计验收等环节也更加复杂严格，弄不好就要多次返工。作为人才联盟的承载区，高新区派出专人一对一服务于福利，借助指南上的信息对接各环节设计的部门。很快药监局上门指导设计方案，天津生物医药设计院承接了项目的建设。同时在滨海新区组织部的牵头下，对指南上相关部门的服务规定了工作时限，各部门无缝衔接，为企业的落地提速。联盟成立以来，累计签约项目61个，引进人才1600多名，细胞股高新片区吸引相关企业超过30家。随着产业的壮大，这份指南也在不断细化，服务内容不断增加。 11月28号，河北保定市涞水县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仕式，此次签约共涉及19个项目，总投资128亿元，涵盖信息科技、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 这次签约的北体大活动广场项目、磐石中国云涞水 5G 创新云基地项目、涞水县燃气电厂项目等19个项目，切合市场发展远景，切合涞水的发展需求。其中北体大活力广场项目依托北京体育大学独有的国家级资源优势，建设北体大活力广场及北体大运动中心、健康生活区等功能设施，打造成涞水体育锻炼加体育产业加体育旅游的文体旅综合体。 再来关注招考信息，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发布，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疫情防控考生须知，建议所有考生在考试前14天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以免受疫情影响造成不能参加考试。 相关负责人也提醒，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会根据疫情形势变化适时的调整，考生要密切关注北京教育考试网站以及考点在官网、微信公众号、研招网发布的公告，及时接收考点所发生的相关信息，如果有疑问的话，应该主动向考点咨询。 首届国际青年人才双百对接会在昨天在北京启动了校企连线，来自清华、北航、北工大、对外经贸等91所在京高校的国际学生以及世界各国的优秀外籍青年共900余人，在京知名机构、头部企业通过视频连线面对面。此次的校企连线，中国日报社、字节跳动、小米集团精选了101个国际化岗位，面向全球优秀青年人才开放。 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 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方明先生11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80岁。对于很多听众来说，方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的播音声犹如在耳畔，那个富有表演力和感染力的声音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中国之声。方明一生致力于广播播音主持事业，曾经多次参加了国庆阅兵实况转播工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播音工作。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由国家教育部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举办的2022-23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将于12月4号到10号通过网上平台举行，为有意赴内地升学的学生和其家长介绍该学年内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文学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各项安排及相关的升学资讯。 网上博览设有多场分享会，分享会呢将于12月4号和5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半与网上博览的平台做直播，之后呢也可以于教育展期当中在网上重温。参与文凭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等院校依据文凭试成绩来择优录取香港学生，免去了同学额外应考内地联招试，减轻他们的压力，并且会提供更多元的升学途径和联系国家发展的机会。 记者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减轻720强降雨给广大群众造成的经济损失，河南郑州决定将车辆受损报废车主购置新车补贴政策延长至2021年12月31号的24时。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世卫组织立刻作出响应，提出了相关建议。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说，当地时间29号，世界卫生组织在向成员国提供的一份报告当中写道，与新冠病毒新毒株奥密克戎的传播有关的全球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非常高，其在全球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世卫组织的报告指出，奥密克戎毒株因其特性可能导致新冠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世卫组织认为，大多数的检测方法都能够检测出奥密克戎 菌株。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做好准备，在奥密克戎毒株出现的背景下，加强社会性措施和卫生措施。 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来袭，现有疫苗仍然有保护力。曾经担任南非政府前期防疫工作首席顾问的卡里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了解的情况和其他需要关注的病毒变种对于疫苗的反应，可以预期疫苗对预防住院和重症仍然有高效力，疫苗可能仍然有强大保护力。 卡里姆解释道，奥密克戎毒株看似传染性更强，但预防感染通常是由抗体发挥作用，而预防重症主要是 T 细胞免疫的任务，所以一些病毒即使逃过了抗体免疫，却难逃过 T 细胞免疫。不过卡里姆认为，现在仍不能确认的是，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都是轻症。 为了应对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全世界各国迅速出台了应对措施。继以色列之后，日本昨天也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对此呢，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发表评论表示，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是一项相当大胆的举措，但这也同时体现出岸田文雄政权希望国内疫情保持低位稳定、恢复国民经济的坚定意志。 澳大利亚29号又确诊了一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病例。总理莫里森说，政府将研究是否按计划于下月1号起向技术工人和留学生重开国门。按计划，澳大利亚12月1号起将进一步放宽边境管控措施，允许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技术工人和海外留学生入境，届时无需入境隔离。 莫里森定于29号晚些时候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评估上述计划。联邦政府还将会召集各州、领地领导人会商防疫对策。莫里森认为，就现在而言，对外国旅客全面重启14天强制酒店隔离政策为时过早，还需要等待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更多信息。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9号说，俄罗斯方面认为主要产油国目前没有必要因为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扩散而紧急调整原油的生产策略。诺瓦克的发言人说，俄罗斯将与其他的主要产油国深入讨论市场形势以及近期需要采取的措施。 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欧洲中部时间29号下午5:05，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373,438例，达到了2,686,007,011例。死亡病例数增加了4,913例，达到5,200,267例。 当地时间29号，韩国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实施满四周，但随着新增病例数和危重死亡病例数不断走高，韩国疫情防控进入了艰难模式。韩国防疫对策本部指出，韩国国内疫情呈现迅速恶化势头，无法采取下一阶段的恢复日常秩序措施。为了扭转这一势头，需要采取特别加强的防疫对策。 韩国总统文在寅29号在青瓦台主持召开新冠疫情特别防控会议。文在寅表示，韩国将暂缓转入到第二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防疫模式，今后四周实行特别防疫措施。他同时强调，不会让来之不易的共存模式就此作罢，特别防疫对策的核心仍然是新冠疫苗的接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一颗直径介于92米到210米的小行星将于美国太平洋时间29号与地球擦肩而过，不过它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地方新闻栏目报道，这颗代号 1994W212 的小行星掠过地球时，与地球的最近距离约为620万公里。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29号说，计划今后五年在电动汽车领域投资176亿美元，推出20款新款电动汽车。美国《华尔街日报》目前报道，这意味着日产期待在电动车领域重新称雄。十多年前，日产就曾经发布具有创新意义的零风电动车。 日产说，到2026年将推出20款新车，其中9款将为纯电动车，其他将为油电混合动力车。这些混合动力车型将由电力驱动，但配备一个小型汽油发动机，在驾驶时给电池充电。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 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休斯顿世乒赛昨天决出了首枚金牌，中国的王楚钦、孙颖莎混双决赛当中以3-0横扫日本组合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为中国队赢得了本届世乒赛的首枚金牌。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昨天休斯顿世乒赛在第6个比赛日迎来了首金，中国的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不负众望，在混双决赛当中发挥出色，以3-0毫无悬念地战胜了日本的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将混双金牌收入囊中。这也是孙颖莎一天当中赢得的第4场胜利。赛后孙颖莎认为，决赛当中他们还是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其实整个来说，这场比赛确实整个节奏啊，包括我们俩的配合吧，在前三板上，尤其上来第1局吧，确实发动了，包括大头这边的一些得分吧，确实一下把整个场面都拉开了吧。我觉得对手其实他们两个也有一定特点吧，然后我觉得他们也都是跟我们一样大的年龄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双方都会拼尽全力的想去渴望冠军吧。 获胜之后，现场王楚钦和孙颖莎用一个拥抱来庆祝这场胜利，同时王楚钦也感谢现场球迷的支持。 今天站在场上有这么多球迷给我们这种力量的支持，这种呐喊，我觉得让我整个人都非常兴奋吧，在决赛这个比赛当中让自己非常释放，非常开心。 从3年前青奥会的混双冠军到如今的世乒赛金牌，混双项目也见证了王楚钦和孙颖莎在世界乒坛的成长之路。赛后孙颖莎表示，为梦想要不负韶华，中美混双组合林高远和张安收获了一枚铜牌，这是美国乒乓球队继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后获得的第一枚世乒赛奖牌。 昨天另一边的比赛中，孙颖莎同王曼玉会师女单决赛，而男单决赛将在中国樊振东同瑞典19岁小将莫雷加德之间进行。继续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报道。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樊振东抢开局以4-1击败了队友梁靖昆晋级决赛。赛后樊振东表示，尽管双方彼此十分了解，但开局自己打得并不保守，甚至为了争取主动而有些冒险。 今天跟他首先是队友非常熟悉，大家所以自己一上来也没有保守吧，还是主动的把球去打到相持，包括也是硬着头皮给了很多长的吧。 樊振东今天上午将同瑞典新星莫雷加德争夺男单冠军。19岁的莫雷加德昨天以4-3力克40岁的德国名将波尔而晋级决赛。而作为国乒内战的两场女单半决赛同样精彩，孙颖莎以4-1击败了队友王艺迪。 跟王艺迪其实也在非常熟悉吧，其实队友之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于一些扣分，包括细节上吧，包括衔接的一些落点上吧，我觉得今天做的要比以往好一些。 而王曼玉则在先失2局的情况下以4-3逆转奥运冠军陈梦。赛后王曼玉坦诚，为了不留遗憾，没想到能赢回比赛， 最后能够赢下来都是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吧。然后包括一上来也是0-2落后，然后第3局5-8落后，其实当时就自己就一个想法，我上一届跟孟姐就是0-4输的，我想这一次我怎么着我也得赢下来一局。 今天王曼玉还将同孙颖莎搭档，同日本组合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争夺女双的冠军。 近日，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张家口云顶赛区圆满落幕，云顶滑雪公园体育展示团队完美完成了任务。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体育展示是通过现场播报、音乐、音效、大屏幕视频、声光电现代技术的科技手段，以及吉祥物和娱乐表演，在现场营造热烈的竞赛氛围，既能与现场观众互动，让他们更加了解比赛项目，又能让运动员兴奋起来，是北京冬奥会赛场必不可少的氛围组。本次测试赛，体育展示组建了近20人的工作团队，其中包括了3名外籍工作人员。在来到这里之前，大家的工作或是体育解说员，或是音乐总监，或是视频导演和编辑，是对冬奥梦想的追逐和对体育的无限热爱让他们齐聚于此。 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我才生小孩子嘛，然后呢，但是包括开幕式，包括这么多中国的奥运健儿奋勇夺金，我觉得那个场景，包括大家全民奥运的一个状态，我自己深受震撼。所以能够这一次能够亲身的参与到奥运的工作里面， 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在11月27号这一天，有300名观众来到云顶滑雪公园现场观赛。在体育展示团队的带动下，观众们跳起了一起向未来的手势舞。现场气氛之热烈，让大家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更加期待。 提起冬奥会的夺金项目，就不得不提短道速滑队。这支曾经为中国冰雪创造了诸多荣誉的金牌之师，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谷之后，又重新找回了状态。北京冬奥会上，这支队伍的前景如何？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四站世界杯比赛，7金3银6铜，拿满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冬奥赛季的开门红还算圆满。根据积分规则，目前只有中国、加拿大、韩国和荷兰队拿满了每队男子5人、女子5人共10张的奥运会入场券。而这其中，中国队与荷兰队不仅拿满了10张奥运会门票，还在每个个人单项上拿满了3个参赛资格。这其中，任子威的名字在这个赛季被人们熟知。在日本站、匈牙利站、荷兰站比赛中，连续3站他都有个人金牌入账，而他也成为了男子1000米和1500米夺冠热门选手之一。虽然对于武大靖来说，本赛季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最后一站的500米金牌依旧是提振了士气。最近的两个奥运周期，中国男队一直都是以武大靖为核心，而随着韩天宇在长距离上淡出舞台，任子威的出现无疑给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队增添了希望。而反观短道女队，四站世界杯，女子在个人单项上已经落于人后。目前，范可欣在女子500米的奥运会积分榜上排名第5。虽然她依旧是在争冠行列，但是气势上与意大利的方塔纳和荷兰队的舒尔廷相比，已经稍逊一筹。而女子1500米中，中国队积分最高的张雨婷排在第6位，距离争夺奖牌还需要一点运气。不过从前几站的成绩上看，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男女混合200米接力，中国队已经是收获2金1银1铜，已然成为了北京冬奥会上最稳的冲金点。 近日，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全部完工，风沙记忆、织梦奥运、生活剧场、冰雪童趣4个主题景观节点开放亮相，为北京市民提供优美的滨水活动休闲场所。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织梦奥运主题段，火车头、绿皮车厢、铁路轨道等景观记录着曾在这里飞驰而过的铁路风沙线，背后就是首钢滑雪大跳台，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又一新，原来我来的时候没有这绿色的火车皮，这次来了呢，又一亮点。 小火车挺有创意的，首钢挺壮观的，挺不错的。 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位于北京冬奥公园北部，长6公里，面积约30公顷。以前，西侧的永定河和东侧的首钢园被工厂围墙和铁路分割。如今，风沙线入地，厂墙拆除，永定河和新首钢园实现连通。织梦奥运主题段里还有一片冰雪森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分院副院长韩炳月介绍， 冰雪森林就是雪域滑雪的山里面的这个地形，里面的路呢也是循着山坡而走，比较自由的平滑的，在这个区域呢，所有的种植啊，就往北京的油松啊、白皮松啊、包括快柏啊这些个常绿树，在冬天比赛的时候，下了雪以后还是绿绿的，呈现出一种森林的一个状态。 在冰雪童趣主题段，为孩子们设计了感官花园、下沉冰场、冰川攀爬墙等场地。生活剧场主题段打造了健身跑道、滑板场、篮球场等。公园里还设计了挑出平台，让人一览永定河的大河风光，保留了石炉灌渠、庞村铁牛等遗址，展示水利文化，居民在此可以享受到难得的大尺度滨水休闲空间。 近日，首批通过冬奥无纸化通关系统申报的冬奥物资在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顺利通关。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为电视转播监视器，共12件，重40公斤，总货值2780欧元，将被用于北京冬奥会比赛的电视转播中。 冬奥无纸化通关系统的正式启用，让报关企业实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进京物资清单，以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进境物资证明函线上提交、线上审核、线上办理，进一步提高了暂时进境冬奥物资的通关效率。 昨天以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双奥荣光为主题的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自2021年11月28号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运藏品，征集时间持续一年，征集的范围主要是与奥运有关的具有珍藏意义的物品。 另外，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裕太和前首相福田康夫29号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主办的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展开幕式讲话当中，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的祝愿。山下裕太还透露，明年的1月29号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日本代表团将会举行成立仪式，代表团规模超过了200人，而他本人也将会随团前往北京。 再来关注中国女排，昨天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继续进行，天津女排3-0横扫四川女排，取得4连胜。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在朱婷、张常宁先后因伤缺席本赛季联赛之后，天津队的李盈莹吸引了球迷关注的目光。经历了几年联赛以及奥运会等众多大赛的洗礼，如今的李盈莹已经是天津队最重要的得分手。外援上，他们引进了强力接应巴尔加斯；内援方面，天津队也引进了名将刘艳涵。虽然和球队磨合时间还不长，但刘艳涵丰富的大赛经验和绝对的进攻实力一定会成为天津队的又一大进攻保障。 整体还可以吧，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些比赛的时间再去磨合的会更好一点吧，因为还是就是大家就是整个确实跟之前比如说在辽宁队或者跟巴埃队整个那个风格还是有点不是很一样吧，就是你说像外援也好啊，然后李盈莹啊，包括我就我觉得之前都是打这种强攻型的，那可能在队里面都是其他人有保障，现在我们三个人串在一块了，那我们就相互之间去保障，所以我觉得这块是我们需要更加强的吧。 联赛前四场比赛，天津队的出色表现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主帅王宝全认为球队还有更大的提高空间。 我从我们队呢整体实力看啊还是比较强啊，特别是从整个进攻环节呀、身高啊都是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我感觉我们还是多准备困难，因为我们虽然身高增加了啊，攻击力可能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后排相对来说呢还减弱了，因为我们的整个防守啊包括我们的一传保证环节啊，我感觉还需要提高吧。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文心墨韵邵大珍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邵大珍美术研究成果的大量珍贵文献以及近年来创作的中国画和书法等作品100多幅，全面回顾了他的艺术人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史论家和美术家，邵大珍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身为美术界敬重。 展览展出的邵大珍绘画作品是他艺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作品大多为山水之作，以水墨为本，充满道地的文人画风仪，而他的书法作品风格也极为独特，简淡自然，含蓄内敛，其中很多作品将书法艺术与其深厚的艺术理论阐述相融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此次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第13、14、15、16和17号展厅，将展出至12月5号。 昨天自由常旅阳刚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此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阳刚是一位低调而又纯粹的艺术家，在中与西、古与新当中进行了深入的艺术探索，展览展出阳刚作品150多幅，呈现他精彩的艺术人生。展览将会展出到12月5号。 昨天上午，颐和园东宫门外的游客服务中心重装开放，古香古色的建筑搭配智慧科技产品和服务，让游客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游园服务。全新亮相的游客服务中心对外是集游客咨询、志愿服务、形象展示、自助查询和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接待空间，对内则发挥智慧服务中心的功能，具备公园管理的大数据展示分析、应急指挥、展示等功能，下一步还将打造成为颐和园的智慧中枢。 昨天，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官宣，将于2021年12月28号到30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并公布了主视觉海报和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提名名单。中国医生、守岛人、我和我的家乡、我的姐姐、革命者、悬崖之上入围了最佳故事片。尹力、张艺谋、黄建新和郑大圣、韩延、陆阳角逐最佳导演奖。于和伟、刘烨、张译、易烊千玺、郭晓东争夺最佳男演员奖，而刘浩存、刘敏涛、张小斐、张子枫争夺最佳女演员奖。 昨天，国家大剧院2021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在线上启幕，借此契机，国家大剧院在线上播出了特别策划制作的音乐纪实纪录片《世界指挥大师在中国》，以纪录片加音乐会的形式，回眸阿巴多、小泽征尔、巴伦博伊姆、杜达梅尔、杰杰耶夫、马泽尔六位世界顶尖的指挥大师的艺术生涯，重温他们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挥就的精彩瞬间。 对于歌迷来说，滚石唱片有着独特的意义，太多的歌手和乐队都出自于他的旗下。从1980年成立，滚石唱片已经超过40年历史。昨天，滚石唱片宣布推出滚石40的品牌，召集两岸各20组乐团，共计40支华语乐团，改编翻唱滚石的经典作品，上演滚石壮乐队40团拼经典。 陈佩斯新剧《惊梦》日前在上海奉献首演，并且拉开了上海国际喜剧节的大幕。全剧用陈氏喜剧独有的方式奏响了对生命的颂歌。记者从天津大剧院了解到，在新冠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前提下，该剧有望在年底在天津展演。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说宝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说宝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霸王将军